纷纷纷纷爱情拉拉扯扯一路曲曲折折我还是期待明日的新景色烦心的释怀了光光的恋爱了悲剧都圆满了每一段争执都飞出和平歌听慢歌 伤心的人别听慢歌来自于五月天这首歌也是这一次跨年演唱会上五月天和周杰伦合唱的另外一首曲目了在2017年的今天杨乃文推出了第一张精选集在魔岩唱片时期杨乃文凭借着 One Silence 应该塑造了摇滚女生的形象而在这张精选集当中的作品就出自这三张专辑2006年他签约亚神之后推出了女爵依然坚持他特立独行的风格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杨乃文所演唱的这首《明天》 明天明天只在我梦里面梦中的我是否值得走向黎明忘记从前我所失落失落的起点忧伤的过去已忧伤的走远 王菲和杨乃文在音乐气质上确实有几分相似。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菲这首《打错了》，之前听到的是杨乃文的《明天》。 杨乃文和王菲曾经签约同一家经纪公司，还被称作是王菲的接班人。二人在一次聚会中相见时，一直是以高冷著称的两个人也是笑意满满，可见两个人也是彼此欣赏。而对歌手来说，早期被称作是谁的接班人，当然可以在一开始借助大牌歌手提升自己的知名度，不过往往在后期则需要更加强调自己的辨识度。阿令刚出道时就被称作是张惠妹的接班人，那后来阿令也是通过不断尝试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去年他所演唱的这首单曲《尽情旋转》。 城市最美的旋转，别害怕晕眩带来的茫然，从暧昧的开端带上惊喜编织的花窒息的你们，如何从梦里拿走一个人，甩开了太潮湿的剧本，爱情像件白衬衫，一尘不染是梦幻，天天穿着久了难免破损，割舍却太难，思念好心酸，也别纵容死灰究竟不然，越释然越勇敢，转身不会太晚，尝试下一个旋转，别害怕晕眩带来的茫然，有些人有些事或许当是苦痛的纠缠，某个未来会是能笑着聊的遗憾，不送成长就是。 这是来自于阿令的《尽情旋转》。那接下来我们回到榜上来听菲亚第二张全新专辑《在云彩上跳舞》叽叽喳喳的主打歌《焚风》，首周入榜排在第十位。这里是耿话陪伴大家周末时光的中歌榜，我们稍后见。 桃花香，且来桃花配酒尝，看世间逍遥，人生如提痴儿笑。我笑众生多喧嚣，求不得解药，情也痴恨也绕，伤离别爱寂寥，喜嚷嚷总会命里折了腰。可怜刹那红颜老，韶华醉一笑，只笑 下来，相信有永恒是对自己不坦白。我不再等待被爱来关怀，我不再是青春日记本里写满无奈那女孩，不再等待奢侈的恋爱，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喝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成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成天门酱酒，讲究。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林忆莲在2000年年底推出了一张跨年专辑2001莲，请到了很多之前从来没有合作过的音乐人，这当中就包括像 Robbie Williams、 Jay Chong 等等。那其中呢，林忆莲演唱的这首中文版本的 Bad Man 成为了 Robbie Williams 在媒体上亲自向全球乐迷推荐的全球唯一的中文版本。 在你问我之前，让我看你的脸，穿过你的眼，直到心间，泪水洗尽昨天，用未来时间看辽阔世界，分享一切关于爱，无论谁都期待爱句点，让我相信你准备 be a better man。 在我们拥抱之前，用灵魂感觉彼此的心扉，世界线是否卸下防备，用真实语言去承诺明天，勇敢的给关于爱，无论谁都期待爱美好句点，让我相信Better man。 过去是一路荆棘的狂野，那些是与非，那些错与对，流着泪长夜无能发现，还需要准备。心间，泪

2001年1月9号，刘若英推出了专辑《年华》。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专辑当中大家非常所熟知的《成全》。1994年，刘若英先后参演了像《我的美丽与哀愁》以及《少女小鱼》两部电影。一年之后，她正式的进入到了歌坛，所以她的歌手和演员身份是一直伴随着她的演艺生涯。在2000年，她出演了《人间四月天》，2001年《红粉女郎》两部戏，让她的人气也是进一步上升，成为炙手可热的女演员。和刘若英一样，下面这一位也是多栖发展的代表。在影视剧当中，她塑造了很多鲜活的角色，在音乐当中也留下了一首首佳作，她就是莫文蔚。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她这首代表作《阴天》。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香烟映成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因为热情他永不会减，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点倦。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活该赢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感情说穿了，一人衬托的，一人去见。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总之那几年，你们两个没有缘。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香烟映成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 海上一阵风吹起，白云涌向陆地，季风带走沙粒，四季冷暖的交替。 多鲜活的生命，有枯萎的痕迹，是奔跑中突然袭来的风雨，是黑暗中一根火柴燃烧的光明。也许你猜不到未知的宿命，像流星飞向着它，却不知目的。可是啊，我却愿意相信最渺小、最微弱、最柔软、最无畏的你，用尽了 这首《光亮》来自于周深。在刚刚过去的跨年演唱会上，周深也被称作是跨年最忙打工人，当天跑了4家卫视的晚会。当然有一些节目是可以提前录制的，所以让周深才可以做到分身有术。接下来我们回到榜上来听新歌入榜第18位，这是由郑欣和林一峰合作的《去你的城市呼吸》。最后也欢迎各位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眼有追星，街上在下雪，一道风出现，站在能眺望的阳台， 抽抽的歌不歌发， 开着车疯狂的流浪，带去你的城市看看， 但心事不要管，心在偷偷窃听，他不是故意，天使捉摸不定，可能是想你给了我勇气，在你的城市大口的呼吸，决定 算没有辜负自己。 少，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只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终于等到你，差点要错过你，在最好的年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从2008到2022， 与双奥之城共赴冬梦之约。 拥抱冰雪，共享欢乐， 期待冬奥健儿的荣耀时刻。 北京音乐广播迎冬奥特别策划，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让我们一起用歌声 为冬奥健儿加油。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歌声当中，我们来看看中国冬奥史上来之不易的首枚金牌。这枚金牌的主人是短道速滑名将杨洋。 现在中国队形成2-1的局面，两个队员一前一后，现在开始超越。各位观众，这样大杨洋就获得了第一名。 在这灿烂的时刻， 退役之后，杨洋继续坚守着他的冬梦之约。2015年7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当冬奥申办城市进入最后陈述阶段时，杨洋怀着身孕站上讲台，向国际奥委会的全体委员们表达北京申办冬奥的热情。 I was an ordinary girl from a little city in northeastern China. 我是来自中国东北的一个普通女孩，一个对于滑冰有着无比激情的女孩。那时，我的梦想是成为奥运冠军。我的梦想实现了。今天，我的梦想是在我的祖国欢迎全世界的优秀运动员，实现他们的奥运梦。我憧憬着能够激励越来越多的孩子们参加冬季体育运动，包括我自己的孩子。 雪白的世界，挥洒清晨的执着，一滴滴汗水滑落，是超越梦想传说。 可冰雪飞舞，飞舞吧，这灿烂的时刻。

首先听到的是本周新歌四号上榜，张文婷这首《焚风》收录在《飞呀张文婷在云彩上跳舞叽叽喳喳》专辑当中。 大家好，我是飞张文婷，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我的新歌《焚风》。《焚风》这首歌的歌词中提到，焚风吹来，焚化不该爱的爱，原本象征诅咒的焚风转化成为祝福，当焚风经过烧掉不该留下的，留下的就是清爽自在的自己。 焚风起落，焚化谁吹来的爱，焚风起落，焚风起落， 我走在最颠簸的路段，你的背重播这画面，越感动的越是伤感，走的够遥远总会有转弯，每个人的身上没有点尘埃，哦，自己拍一拍，终于能翻越回忆的低谷山脉，纷纷吹来纷纷 小的，不息的萤火虫。 曲终，谁将黎明歌颂？时间湍急的流动，却无法淹没我们一场的孤勇。燃尽我平庸，愿你无尽的梦。你看渺下的不息的萤火虫， 相信很多人对这首歌的喜爱，除了歌曲本身之外，还有从电影延伸而来的这种喜爱。《误杀二》的片尾曲单依纯所演唱的《萤火虫》，本周不仅是成功夺冠登顶，而且以九个榜位的升幅，成为单周升幅之最的火箭歌。接下来你听到的是上周以空降季军成绩上榜，本周小升一名来到亚军，取得坐二望一的成绩。黄仙农词曲创作，秦四峰编曲制作，小霞这首《无聊的》。 无聊的一个人弹着钢琴，无聊的想给他加点东西，无聊的忽然间想起了你，无聊的安慰着自己，寂寞也是一种甜美气，至少它不会让人太着迷，或许我太需要一个证明，没有你我真的可以一个人呼吸空气，吞噬所有痕迹，如果要一请继续，想把剪刀半锋利刺进我那 可是无故事更 寂寞也是一种甜美语气，至少它不会让人太着迷。或许我太需要一个证明，没有你我真的不行。一个人呼吸空气，吞噬所有痕迹。如果有意请继续，想把剑刀寒风里刺进我暖暖怀里，怪我太深爱着你，我不想听你旋律，可是自己。 对等关系。后来明白距离是会对某些爱情好一些， 所以能不能不要再自以为是彼此了解。 刚刚两首歌都是实力歌手在年底发力的上乘之作，也都在中国榜是以空降之姿上榜。刚刚听到的是上周的冠军，本周第三名李荣浩邀请张惠妹合唱的《对等关系》，上榜三周时间仍然有再次冲顶的实力。而接下来这首歌虽然在这周有11个榜位的降幅，目前成绩已经滑到了下游位置，不过呢上榜时间最长以8周榜零的时间成为恒星歌，最好成绩第7位，本周第36位。我们即将听到的是方文山作词，唐汉霄作曲，周蕙所演唱的《酿月光》。明天在全新一期榜单揭晓当中，这首歌曲是否可以继续出现在榜单之上，继续蝉联恒星歌呢？我们也拭目以待。这里是耿化为您主持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花开在枝上，妩媚却太短，回忆在夜里该如何绽放。我试着勾勒出对你的想象，好多的甜蜜无从分段。到底要几行梦才不凌乱，写给你的诗名叫一番黄，但幸福的句子却毫发无伤。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你酿了月光，酿了过往，一整首的思念带着落霞。原来初秋微凉，落叶阑珊，最美的爱情总是微酸。心事一缕

款大计划启动， 时间 2022年1月22日、23日， 地点 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库剧场。 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抢先看春晚，提前过大年，还有卡库全阵容，动画全明星。 哦，完美！ 小朋友们，赶快加入我们的大计划吧！ 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库春晚大计划》，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红色蜥蜴草原里野火烧着芦苇，紫色记忆极光下融了多少弱水，我抬头多一声叹息，你抬头谁的风筝想往天上飞，城市有一种困境想往地下退，天和地好远的距离，我和你不回去，岁月长，好风光，狂不过受的伤，我爱你，所以山那段好久唱不断，我好了，我爱你，无论东西。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在这一时段，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本周进入到推荐行列的新歌作品，那这些歌曲将会角逐2022年第一期榜单的榜上成绩。首先这一首是本周的新歌二号，周深为大型纪录片《紫禁城》所演唱的主题曲《光亮》。周深的歌曲之前在我们榜单上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而这一次纪录片《紫禁城》每一集的主题曲也都有不俗的表现，双管齐下，这首歌明天的成绩也非常值得期待。 海上一阵风吹起，白云涌向陆地，季风带走沙粒，四季

到的是本周新歌六号鲜鱼，也就是牛奶咖啡主唱 KK 的新歌《大好春光》，非常的清新爽朗，新年新气象。《大好春光》的主题可以从元旦听到春节，除此之外还有像果味 VC、 摩登兄弟、刘宇宁、许君、 Sunny、 杨云晴、伊能静与朵尔同声合唱团、彭佳慧、阿令、苏妙玲等众多实力歌手也都有新作进入到了推荐行列。本周争夺上榜的歌手们真的是强手如云了。听过了站在起跑线上的推荐歌之后，我们再来分享到的是成功冲刺并取得好成绩的黑马歌。本周上榜最好成绩歌曲，我们听到的是萧敬腾这首《最最爱》，收录在他全新专辑《隔离套房2827》当中，新歌上榜第四位。 我从来不明白这什么才是爱，牵你的光朝我走过来，跟他吵在话说不出来，我变得不习惯没有你在的夜晚，把时间暂停下来，连休息都无法取代，牵你的手掉下所有坏，安稳睡在我胸怀，牵着你的手散不到未来，幸福守护让我来，不再让你受伤害。 In your eyes 有我在，有我因为你存在，从今以后眼泪交给我保管。 Oh, oh, in my life有你在，世界因为你精彩，你只要负责成为我的最最爱，跟我来。我渐渐地明白为什么人需要爱，请你的话朝我走过来，跟他吵在话说不出来，牵你的手当下所有坏，安稳睡在我胸怀，牵着你的手散不掉未来，幸福守护让我来，不再让你受伤害。 In your eyes 有我在，因为你存在，从今以后眼泪交给我保管。Oh, in my life 有你在，世界因为你精彩，别只要负责成为我的最最爱，跟我来。 明月红叶别枝惊觉，清风清风轻声白夜鸣蝉，是谁在闻远歌静水等窗前，藏起沉默的书签，一本一本记录漫长时间，历史星辰投入海烟，拂去落在封面的灰尘，字里行间会心伤，面对世界疑问总是万万千千，期望你找到一个想要的答案，等河流穿过几座山，环过几道岸，蜿蜒在百转千回中靠岸，面对世界回答也有万万千千，希望你找到一个安心的答案，也许曾千里迢迢寄往远方出发，等待困惑的一颗心，那是家。明月明月是幽影清圆缺，清风清风何处奔向青天，是谁在闻远歌静水等窗前，找到沾墨的书签，一本一本记录漫长时间，历史星辰浩如海烟，拂去落在封面的灰尘，字里行间会心声，面对世界疑问总是万万千千，希望你找到一个想要的答案，等河流穿过几座山，环过几道岸，蜿蜒在百转千回中靠岸，面对世界回答也有万万千千，希望你找到一个安心的答案，也许曾千里迢迢寄往远方出发，等待困惑的一颗心，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何之前周深的光亮一样，都是出自大型纪录片《紫禁城》的主题曲，这是张碧晨所演唱的《字里行间》，本周上榜首周成绩第七名。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同样是在进榜首周便跻身到 Top Ten 的阵营，温岚的这首新歌《什么不懂尽管吻我》。那近几年唱了很多温暖慢歌的温岚，也通过这样一首歌曲再次诠释了热力四射的魅力。这首歌曲在本周新歌上榜第八位。这里是全年无休好歌不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心动千百万种，爱就要歌颂，并不与众不同，对了就能读懂，不限于某种，某种也普通，走进爱情迷宫，我们一样始终拒绝颜色，